现在这样就够了。今晚你不用再比自己撑出更好的样子，你可以承认自己还在恢复，不用因为还没有完全有力，还没有完全稳定，就觉得自己不够好。先让自己停在被休息接住的位置上，今晚不用再要求自己快点正常，快点振作，快点回到原来的状态，不用再用还没有恢复来责怪自己，先把那份不肯放过自己的心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 现在先睡吧，你现在这样就够了，身体会在休息里慢慢补回来。